外国政府部委、政党团体代表团和各界人士在5月9号到13号期间访问我国驻在国大使馆，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柬埔寨高棉民主党、柬埔寨王家军足球协会、柬埔寨跆拳道协会的代表团、民主刚果劳工党总书记、孟加拉国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国反帝论坛主席等各界人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另外，金日成金正日基金共同理事长、意大利综合投资集团理事长、意大利国际对外交流财政集团理事会理事长、中国香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皇家集团会长、金利旅游事业有限公司总社长向我国驻在国代表机构送来花篮，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